攻读路加福音第十章。此后主另外选定了72人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。他对他们说，庄稼多而工人少，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。你们去吧，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。你们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鞋，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。不论进了哪一家，先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如有和平之子，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，否则仍归于你们。你们要住在那一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。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。不论进了哪座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城中的病人，并给他们说，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。不论进了哪座城，人如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出来，到街市上说，连你们城中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，我们也要给你们扶下来。但是你们当知道，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那一日，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。克拉扎因哪，你是有祸的啦。贝特赛达呀，你是有祸的啦，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，如果行在提洛及其东，他们早已披上苦衣，坐在灰尘中而改过自新了。但是在审判时，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要比你们容易忍受。还有你哥法翁啊，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？将来你必被推下阴府。听你们的就是听我，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，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。那72人欢喜的归来说，主，因着你的名号，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。耶稣向他们说，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。看，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，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，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，你们应当喜欢的，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。就在那时刻，耶稣因圣神而欢悦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，而启示了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做。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，除了父，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，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私下对门徒说，见你们所见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， 我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先知及君王希望看你们所见的，而没有看见，听你们所听的，而没有听到。有一个法学士起来，试探耶稣说，师父，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法律上记载了什么？你是怎样读的？他答说，你应当全心、全灵、全力、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并爱近人如你自己。耶稣向他说，你答得对，你这样做必得生活。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，又对耶稣说，毕竟谁是我的近人？耶稣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去，遭遇了强盗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，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。正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，看了看他，便从旁边走过去。又有一个类位人也是一样，他到了那里看了看，也从旁边走过去。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，遂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，包扎好了，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把他带到客店里，小心照料他。第二天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，请你小心看护他，不论余外花费多少，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。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？那人答说，是怜悯他的那人。耶稣遂给他说，你去也照样做吧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。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话。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，便上前来说，主，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介意吗？叫她来帮助我吧。主回答他说，马尔大，马尔大，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。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